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荣誉之地广播电台，这里是第二次播出。 我是女主播苏林， 我是男主播杨帆。这次还是试播，今天是这个12月7号，星期六。本来我是想昨天星期五播的，因为这个技术工作者苏林突然出了点事故，他就撂辫子，就敲辫子，就不是，就撂挑子了，就不干了。那么就等改到今天了，今天也无所谓。 那么今天我们又讲什么呢？ 今天我们要讲很多东西。这个圣诞节马上要到了，是吧？今天是 Zweite Advent 了，或者明天。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德国节日真多，是吧？昨天什么节呢？是 Nikolaustag， 每年的12月6号都是这个节日。这 Nikolaus 谁呢？就是一个穿着红衣服的白胡子老头，经常给我们送些礼物，尤其是巧克力。12月6号早上一起来一开门，哟，一个巧克力，这就是他送来的。实际上是谁？就是你的朋友们或者是家长送来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发现这个圣诞老人啊，跟他很像，是吧？圣诞老人的原型其实就是他，是这个美国人可口可乐公司最后根据他为原型整了个圣诞老人。后来这个美国文化一兴起，这个圣诞老人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 Nikolaus 大家就不知道了。 哦， 你有什么说的吗？ 等于说是 Nikolaus 和圣诞老人是一个人，是吧？ 圣诞老人他的英语是什么呀？ Christmas man， 是吧？又叫 Santa Nikolaus， 对吧？就圣尼古拉斯嘛，对吧？就是这样的。 可不可以说德国的圣诞老人他最早只工作一天，但因为 Nikolaustag 他要加班呢？ 其实是这样的，这个 Nikolaustag 呀，它是一个 Namenstag， 可是 Names Day 是吧？ Names Day 什么呀？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基督徒啊，他们都有一个这个圣名，就是给起个名字叫圣什么什么圣什么什么。那每个名字都有一天，是吧？这个 Nikolaus 这一天呢，就是12月6号。如果基督徒呢，你有生日这一天要过节，同样要过节的你哪一天呢？就是这个名字节要过，就是这样的。那刚才什么问题来着？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最早要过这个 Nikolaustag 呢？ 我刚才不是说这是 Namenstag？ 那为什么在这一天要送巧克力呢？ 这个就不知道了，这个还要问问维基百科。行了，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开始进行讨论下一个话题。 那么我们下面聊什么呢？ 下面聊，还聊圣诞老人吧。大家这个都知道，圣诞老人最后这个过圣诞节的时候，圣诞夜的时候，哎， 为什么这叫下一个话题？ 不是美国是怎么回事呢？大早上起来是吧？12月15号一起来啊，一个袜子里面有好多礼物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在这个德国或者欧洲是另外一种情况，那是12月24号当天晚上，是吧？圣诞夜的时候吃完晚饭，哎，大家一块围一块，哎，这个把屋子关起来，他们这个就不是圣诞老人送礼物了，是 Christkind， 是吧？基督小孩送的礼物。然后把门一开，哎，圣诞树底下就好多礼物啊，这是谁来？谁给的呀？是 Christkind 给的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全世界各地，是吧？尤其是欧洲，大家都想这个小孩都想给这个 Christkind 写信，写好的信，然后寄到哪儿呢？写个 And that's Christkind， 都寄过去了。哎呀，到时候还真有人回， 怎么回事？ 怎么回事啊？都寄哪儿去了？都寄到咱科隆旁边来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 就是当时这个德国人想啊，是吧？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还不如把它收了呢，一个很好的这个小礼物给这些小朋友们，对吧？这个地址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啊，是 And that's Christkind。然后这个邮政编码是51777，这个地址叫 Engelskirchen， 就在咱们家旁边，是吧？这是什么？就叫 Engelskirchen， 怎么？为什么呢？这个 Engels 的意思就是这个小天使，是吧 ？Kirchen 就是教堂嘛。这个地儿叫这名，后来这个 Deutsche Post， 对吧？就是这个德意志邮政啊，就是邮局，专门在那儿整了一个这个 Weihnachtspostfiliale， 就正好在这个10月份之后，是吧？就开始开了，所有这些给这个圣诞小孩的基督小孩的人写的信全都收这儿来了，收这儿来着，就专人给他回信，而且一定要在这个12月25号之前，哎，再回回去，是吧？这个小孩们有一个很快乐的回忆。很可惜啊，这个当我认识这个基督小孩的时候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也不需要再写信了。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 Engelskirchen， 是吧？ 他是谁的老窝呀？ 据我所知，曾经有人说他是恩格斯的老窝，但是恩格斯的老窝现在据证实应该是在乌珀塔，就是我们中国送了一个雕像的那个五珀塔尔。 哎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怎么讲呢？其实那两个地方很近，离的对吧？都差不多。这个据我考证啊，就这么回事啊。这个恩格斯啊，就是这个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啊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，就是我们一直崇拜的大胡子。他其实是生在乌珀塔尔那个地方的，当年他还不叫乌珀塔，当年叫巴门那个地儿啊，是这个普鲁士的一个地方，现在是生的。但是他家不有钱嘛，对吧？他家厂在哪儿呢？他家厂子就设在这个恩格斯克奇那边，还有一个博物馆，就专门是他家弄棉花还是弄布啊什么那个厂子的博物馆。那时候有钱人怎么着，这儿一房子那儿一房子是吧？那以前也不用交什么税，像现在是吧？还得交什么房产税的。他家有钱怎么着呢？之后他结交一个朋友叫马克思，马克思是特里尔人，是吧？他俩好朋友一块儿写文章，共产主义。马克思后来跑伦敦去了，在那研究问题，没钱了，没钱怎么着？谁资助他？给恩格斯写信，他平常不给恩格斯写信的，忙着他研究问题，一没钱了就给恩格斯写信要钱。恩格斯家里有钱呀，有好朋友是吧？研究一样的问题，寄点钱，寄他几十万。又过一年是吧？半年的又没钱了，又写信，好嘛，是吧？你看之前恩格斯跟你收到的信全都是要钱的信，是吧？马克思先收来的，现在都是小孩的信了。好了，这个问题我们不说了，从下一个问题。这个星期五呢是这个 Nikolaus Tag 是吧？同样的星期五晚上，在德国时间晚上又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是什么呢？ 有好多，我一时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件。 你是去吃饭了，当时他不知道。我是看了现场直播的，就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分组出线仪式。其实没什么可说的，就是抽个签嘛，是吧？整得那么闹腾啊，那一个多小时的表演节目的是吧？还行，如大家所愿，抽出了个死亡之组。抽签这种规则，就肯定就抽出死亡之组了。 那你要不要大胆预测一下下一届世界杯的前三名？ 抽完之后马上预测了一下整个的这个比赛的结果，谁能小组出线，然后谁碰谁打谁，我还是比较保守的。最后就预测冠军呢就是巴西，但是梅西就是阿根廷也应该会到前四名。 那你觉得中国队会怎么样？ 中国队早就被灭掉了。 他们会去参观吗？ 中国队不会去参观。巴西热得够呛。当然那个时候是南半球的六月份到七月份是吧，那个时候还是天气宜人，是冬天。好吧，再下一个话题，那就是在此之前也出一个大事，就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个南非的前总统也去世了，我们表示一下哀悼，特此我们默哀一分钟。一分钟长了点啊，就到这吧。好，最后一个话题，我们继续讲一下比特币。上次这个比特币说完之后，收到了广大的 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来信 啊， 问题主要集中于没有听得太懂。 我操，没什么，就 Q 币嘛，对吧？这个其实啊，比特币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另一种货币，是吧？有这么一个德语的概念，这叫 Ergänzungsgeld， 是吧？就是这个。叫什么补充货币，这是很普遍的一点现象，是吧？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多，而且在邮票世界上有很多这种私人的邮票嘛，对吧？据我了解，最有名的这个，而且离我们最近的，就是这个 Bitgeld， 它也是一种私人货币，或者是一个组织它发行的这个一种跟货币差不多的东西。Bit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哎，因为你也知道，你可以先说说你对它认识， 就是你怀疑我买一箱邮票的地方。 1欧还不行，可以用10欧来买。啊，他不只是卖邮票的了，是吧？是一个慈善机构。然后呢，他自己其实在很早以前，在1908年的时候啊，就100年前，他就已经整出来一种钱啊，这个钱呢只能在他的商店里面买，是吧？这个后来呢，由于这个是在变换，在德国有很出现了很多种货币，以前是马克是吧，后来又对帝国马克，在之后又是这个二战结束又是这个马克是吧，在之后又是欧元，但是这个贝特呢，他一直都还是跟这个死死的跟着这个 德国本地的这个法定货币挂钩了，现在呢就叫 Bete Euro 了。这个东西呢可以在比勒菲尔德地区的施巴卡瑟买到，用100欧换105欧的 Bete Geld Bete Euro。 但是呢同样这个他们的标价你还是1:1的来用，说白了呢你好好听一下，就是这个代金券是吧， Gutschein。 但是呢这个他这个 Gutschein 弄得比较好是吧，他就已经整到了好几个 million 的是吧，是甚至上亿的这个 Euro 的钱在他这个里面流通，对吧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对他来说资金链也很好的东西嘛，其实还是鼓励的。在某些范围内这个东西在中国也很有名嘛，有一种东西大家知道全聚德吧，全聚德当年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啊，有他一个经理 CEO 出了一招，就卖压票，说白了也是这个代金券嘛，就解决了他的这一些这个叫什么资金流动问题。 压票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啊，就是你这个他当时没钱了，账户这个整个全聚德，但是生意还是不错，但是一直欠着钱还不了，怎么办呢？就写一张纸上，特泡掉一张纸写啊，凭此票能买一只或者是兑换一只或者两只，我忘了几只了是吧，随时拿来这张票就能兑换了，然后写好了，你给先给钱然后把这拿走，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给是吧，你拿这个票你也可以到时候送人是吧，送给别人，只要拿凭票兑换，出了个新的这种买卖方式，大家都来买了，他也拿事先拿到钱之后再换鸭子，而且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小的优惠是吧，就像这个 Bete Euro 似的。 所以你看这个比特币呀，它是在这个宽松的金融条件下面它就成了一个泡沫，其实它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问题在于它虚高了，连格林斯潘都说了它这个泡沫是太虚高了， 太虚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买这个币的目的是为了等它那个价格起来之后再卖出去，并不是买了之后就想在网上拿它很轻松的进行交易，但是它有很多其他问题了。这个央行呢在前几天突然发了个文件是吧，说这个禁止金融机构开展比特币的业务，自此之后呢百度又突然说这个不用比特币了，比特币的价值一落千丈，这个很正常的，自它这个诞生以来已经几起几落了，进入中国大陆才这么几个月一起一落还是很正常的，只要不投机什么事情都好说。 那中国政府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打压比特币交易市场的政府吗？ 这倒不是打压，只是说金融机构是吧就不能用，比如说美国政府在前几年关了一个网站叫丝绸之路的网站 Silk Road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丝绸之路这个网站呢它其实像eBay差不多的，但它只接受一种货币就是比特币，因为比特币的这个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它进行监管，但是所以呢在这个网站上出现了很多问题，比如说卖毒品卖枪支是吧，而且洗钱都能在这个网站上进行，后来美国政府就把它给关了，但比特币它没有把它封杀掉。 所以还是回到一个问题，比特币它没有一个实体经济的支撑，而且你不管押票对吧，粮票 都有一个信用嘛， 你说的 Bete Euro 就是个 它是个实体机构嘛对吧，你都能去那儿 发行比特币的不也是一个中本聪吗？聪 是你他在哪儿？他只在网络上见着过，在任何世界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。 难道就没有人去探究一下这个聪他的来源？ 他估计能搞出这么个东西，他已经有办法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痕迹都给在网上刷清了是吧，只有高手才这样啊是吧。当然这个中本聪呢他好像是一堆高手，他不止一个高手。我们继续说是吧，我们的这个期货市场就不如西方市场那么多是吧，我们不能这个有限度的自由投下只能是吧，像一个泰国冲牛是吧，搞得跟西方一样，最后泰铢贬值，东南亚金融危机98年的时候整个它到现在为止大街还闹着呢，红衫军是吧。所以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我们是要防的啊，他们不安好心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说多了，好吧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 是吧？ 你根本就什么都没说。 好。 好失败呀、啊！ 你看这什么东西？ 好，我们继续说圣诞老人吧。 你不是百闻不倒吗？这个节目中你要树立的形象就是怎么我问什么崩溃的问题，你都能给我解答出来，不是吗？ 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嗯，这都可以切掉了，对吧？那就好办了。不要搞笑了。